人民的保障，如果我真的要尋求這個司法公義的時候，是會更加好的，是不是？我覺得這件事是真的現實的。 你很簡單的例子，其實我為什麼會這樣反思呢，就是你看李柱銘就知道，李柱銘第一個 degree 他六幾年的時候，當年港大都未有法律系，他就讀 Englit 的咯，雖然他好像是 recommended pass， 是不是？但他是真的視野闊啲嘅人嚟嘅喎，佢跟住先去英國讀書嘅啫嘛，出嚟教咗一輪書，聽講話好不不得志，跟住先去英國讀呢、這、一個，我唔知係讀 CPE 定係還是係讀呢、這、一個嘅再讀個 degree， 跟住先入呢個林肯法律學院嘅啫嘛。喂，咁嘅人係會係有基本嘅通識，對一啲人民即係嘅問題。是會有一些價值的在這裡的，而跟著才在法讀法律的人去做即是當賺食了、啊、你有個專才了，這樣是不是？哇，那是不是會好很多呢？哇，我覺得這個制度是 fair 很多的，如果是這樣建立出來的話，即是我不要說究竟現在香港是不是已經法治已死啊，法官是不是全部已經靠攏了，我不敢這樣說，或者不用這個角度說了，不代表我不同意啊。咁但係喂，咁係咪會好好多啊，大哥？對成個香港嘅法律嘅制度，而唔係好似呢班即係法治交咁樣啊，大哥？石永泰之流咁啊，大佬嗰、那個碌大隻眼嗰陣時候，那個大律師公會主席嗰個女人叫咩名啊？譚韻詩咁啊，大佬。甚至乎以前都係啦，我哋好多人對公民黨啲大狀好有意見嘅，其實覺得佢哋就係除咗法律之外冇嘢識噶嘛，大哥。後期你見到阿傑哥啊，或者 Audrey 嗰啲好好多，就係因為佢真係有真正同市民嘅接觸同埋 exposure 啊嘛。佢係後期先學嘅嗰啲嘢，佢唔係佢之前㗎。咁你作為一個政客又好，作為一個法官又好，作為一個法律工作者又好，其實我哋係咪應該即係要追求不斷進步，一個真係一個司法獨立嘅制度，能夠向市民大眾問責？喂，因為你嘅判決其實好重要嘅喎，對我哋。你唔好话而家睇见曾荫权呢啲咁嘅所谓可能系冤狱嘅问题，喂，咁嗰啲市民大众嗰啲阿叔阿婶嗰啲咁点搞啊？啲僆仔僆妹嗰啲咁点搞啊？ 嗯， 喂，你完全冇一套呢啲咁嘅价值喺个背后里边，你净系睇住嗰啲咁嘅法律条文，或者睇住你嗰啲咁嘅案例嚟做。 慢慢教条主义嗰边， 唔系，不过我觉得咧就时间无多啦，咁我哋即系我弯笠咗一句啦。其实讲真啦，如果你话再重组咧个陪审员咧，我觉得都系冇用嘅，因为即系我谂正 我睇嗰两个指引啦， 系啊， 即系是同否嗰两个指引同唔同呢一个嘅发牌有关嗰样嘢啦， 嗯。 都是死了八九成， 不是官判就死了八九成啦。但如果你会用返陪审员呢，我觉得都唔能够话绝大比数。因为其实讲真啦，有你今日见到呢单嘢出咗嚟之后，其实有两个人讲嘅嘢啦。一个就係陈方生啦，就係、是、话喂放过佢啦，係咪？喂，你而家你搞两次㗎啦，你仲嚟嘅话，你再重组陪审员嘅话，其实讲真你睇返网上啲留言呢，你都知大概啲民意唔係 landslide。 嗯， 啊、即系唔系话一面倒咁去反真嘅，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，即系你都可以预期啦。即系因为其实你人，你有冇陪审员唔上网嘅？你就算唔上网啊，即系你都会有一个咁样嘅，即系你见到嗱，因为陈方生话放过佢啦，第二个你见到沙燕队校长啦，佢就话啦，唉，即系即系你咁样搞佢都唔系好好嘅。 同埋佢最惨系咩咧？其实律师费。 系啊，你真系已经付上咗代价噶啦，其实就 喂审第三镬 啊， 喂如果第三镬都系或者决定， 嗯 ，undecided， 咁跟住点算啊？ 啊， 好严峻噶、啊， 喂你唔好嘥纳税人啲钱啊！ 真正嘅新加坡化其实咪就 系 睇到 咪就系咁咯，即系嗱，你就系讲呢个亲疏有别啫嘛，即系呢一个亦都系。你變咗就係你成個法治制度，你係咪用咗呢一個中共嗰種叫做係統治邏輯呢？對待朋友，哇！我哋好似太陽咁温暖，係咪？對待敵人呢，我哋好似呢，哇！十號風琴咁嚴酷，即係佢哋好鍾意講呢句說話㗎嘛，係咪？ 所以你俾人哋攞嚟做比較 啊， 用狐仙又好 ，UGL 嘅 狐仙我都唔記得咗啦，啲網友咁講喎，竟然。 系咪？你就会睇到个亲疏有别喺度。 啊， 喂，咁对唔住啦，咁就唔系法治啦。 啊，